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63集：上梁不正，下梁歪。领着垂头丧气的庞太师进了开封府，包拯前后转了转，发现开封府里只有衙役和下人，还有展昭院子里的猫。包拯看向端着一盘子葡萄的小玉， 哎，展会他们呢？ 大人，大家都在龙图阁呢，我正给他们送葡萄去。 哎，小玉姑娘，有没有吃的？老夫饿死了。 太师舔着肚子凑过去，小玉让太师逗得直乐，将盘子交给了后边端着杨梅的小翠，跑去厨房了。没一会儿，给太师端来了一份炒面，太师吃得直赞叹： 嗯，你们开封府的炒面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啊， 当然好吃了，里头可都是好东西。仙空岛送来了好多大虾，去了头就留个尾巴，都有李子那么大呢。 小玉边比划边给庞太师剥了个粽子，太师啃了两口，小翠给他递杯茶，庞太师感动啊，眼泪汪汪，瞧着包拯， 怎么连茶都这么香啊？ 那是五爷派人从云南送来的顶级普洱。 真好啊，有了白五爷，这日子过得不比皇宫里差呀。 庞太师瞧着也喝茶润嗓子的包拯，包大人想了想，觉得倒也是，虽然原本他开封府待遇也不算差，不过白玉堂来了之后，貌似大家伙食更好了。 哎呀，难怪他们都说整个开封城除了我闺女展护卫嫁得最好了。 太师话刚出口，包大人喷了他一脸普洱，小玉和小翠忍着笑，捧着葡萄和梅子就跑了。 我说胖子，你这话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啊，可别一会儿白目上展会那说去。 你才白目呢，整个开封府你眼白最白，还好意思说别人。 哎呦，展会这两天刚好了些，一刺激指不定又成什么样了。 啊，展会怎么了？ 包拯望天，反正现在太师除了闺女生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等太师吃完了，就说跟包拯去消消食，顺便瞅一眼自家儿子，这阵子忙着照顾庞飞庞玉，好久没瞧见他了。 安乐侯哥，我这住小半年了啊，你一会儿记得给伙食费。 有那么久吗？ 那可不，庞飞怀胎十个月呢，我还给你少算了三个月。 哦，这样啊。 太师点头，显然此时脑袋已经转不过弯来了。龙图阁还是很巍峨的，打老远就闻到一股子书香味儿。一个白发白胡须的老头正在门口扫尘，不远处是伸懒腰的小五，这老虎跟着犯懒的大猫似的。原本开封府的衙役和太学的学生们一看到小五就腿软，还有不少吓哭的，不过相处了这段时日，众人都不拿他当老虎了，直接当大猫那么搂。那天厨房闹耗子，厨房大娘还揪着小五的耳朵问他： 你晚上干嘛去了？有耗子你都不抓。 厨房大娘说的展昭直捂耳朵， 好在都没拿我御猫的名头当回事儿。 包大人。 老头抬头一看到包拯，笑了满脸的褶子，又跟庞太师打招呼，包拯也跟老头打招呼。 陈夫子，展护卫他们都在吗？ 在呢在呢，他们这是干嘛呢？一大帮人跟要在龙图阁安家似的。展护卫以前不是最怕进龙图阁喂书虫吗？ 包大人干笑了两声，怎么说呢，展护卫还在闭关中，大概是在痛定思痛，修身养性。 我玉儿也在看书啊。 是啊。 庞太师捧着下巴，两个眼睛瞪得滴溜圆。 这可是奇闻呐、我家玉儿竟然砍树，果然是因为开封府风水好，每天伴着文曲星住，所以养出来的都是斯文人吗？不晓得玉儿从现在开始沾老包的仙气，若干年后能不能考个状元，光宗耀祖。 想罢，太师凑到包拯身边， 我一会儿给你玉儿的生活费和伙食费，你让他哥你开封住他个七八年吧。 那不如让他跟我姓。 去。 庞太师白了包大人一眼，晃着肚子去看儿子了。包大人无奈摇头，正要往里走，身边一人咻一声落下，给他行礼。 包大人。 多罗啊， 八王爷请您一同进宫商议要事。 我刚从宫里回来啊，什么事儿？ 具体属下不清楚，不过好像跟庆生的事情有关。 哦。 包拯了然，庞飞即将临盆，无论如何这是第一个皇上和太后都主张庆祝一下，但是赵祯初为人父没功夫，于是交给八王爷打理了。这城内百姓庆祝还好办，估计是各国来使的问题有些麻烦。 那我这就去一趟。 放下包大人和八王爷一起进宫准备布题，单说太师。太师进入龙图阁后，就看到院子里长长的书桌上堆满了书，公孙正站在桌边，根据一本目录分类。小四子和萧良站在桌子上，公孙报一个书名，说一个放那儿，小四子就从书堆里找出书，萧良负责将书放到该放的地方。而萧良摆放的各堆书后面都坐着个埋头苦读的人。庞太师扫了一眼，发现除了林业火之外，几乎开封府所有人都来了。包银和庞玉拿了两个小板凳，坐在一棵芭蕉树边，眼前一大堆书，包银那个比较高端，都是竹简，庞玉就看画册。庞太师嘴角抽了抽，这就是差距呀、莫名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什么的，就在脑内回旋，害得太师直摇头。赵普他们也来了，也真难为了这位大将军，带着龙桥广、欧阳少征和邹良一起在翻书。素清打着哈欠看着一个卷轴，天尊似乎是在开小差，站在一块太湖石边，举着一幅字正赏呢，身后阴侯在打瞌睡。最有趣的是展昭和白玉堂，展昭靠着一个凉榻，白玉堂靠着树，两人似乎是在看不同时期的两张地图。白玉堂报一个宿县，展昭瞄一眼， 还在呢。 葛县， 白玉堂接着报。展昭眯着眼睛找了一圈后，在那个小本记上一笔。 哎呀，这个没了。 你们这是干啥呢？ 啊，爹，我姐是不是生了？ 庞玉蹦起来多高，扑过来抓住太师。庞太师望天敲他脑门， 哎呦， 你姐至少还有十天才能生。 哦， 你们这是查什么呢？ 啊，我们想查一下历代消失的县城之类的资料。 历代消失县城？ 是啊，就是这些年来突然消失的县城或者村落。 太师眨眨眼，看着那厚厚一堆书。 你们正着啊？ 嗯。 这忒多了。 你们不知道宫里的书库里有历代地名变更及居民迁移的表格？ 众人都停下手里的书，抬头看太师。 有这种东西？ 废话，不然怎么掌管大宋国土？有专人整理的。 众人张大了嘴，一起转脸看门口。就见陈老头扛着扫帚慢悠悠走进来，含笑看着众人。 哎呀，你们还在啊，正好帮我晒晒书啊，地方志平时最少人翻了。 众 众人瞧着老头悠哉哉去喝茶的背影直磨牙，故意的呀，老头一定知道的，是故意的。庞汉师伸了个懒腰，坐到庞玉身边，拿桌上的杨梅吃，包岩凑到他身边。 太师， 这娃细皮嫩肉的，比那包黑子顺眼太多了。 你听说过火凤和火龙的传说吗？ 火凤和火龙？ 小馒头，连你爹都不知道，你问我爹有啥用啊？ 哎，庞玉话没说完就挨揍了，庞吉这气儿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 你娘没准知道。 我娘？哪个？ 你大娘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呼延大奶奶呀、啊、 庞夫人知道？ 凤凰貌似分好多种呢，他们每年都准备好些衣服，什么绣凤绣花的。不过有一回你娘发脾气，把个绣工骂了一通，还记不记得？ 我大娘经常发脾气，哪次啊？ 你瞧你那点记性，有一次你娘给你姐姐绣一条八凤披肩，其中一只凤凰绣成了火凤，你娘将那绣房的人骂成什么样了都，还说要放火烧了绣房。后来绣工拿回去改了，你娘也没让你姐用那件披风，说不吉利。 被庞吉这一提醒，庞玉倒是想起来了。 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